花生当饭食，我哋最积极。呢度系 hkpeanuts.com， 我系谭文豪。 花生当饭食，我哋最积极。你哋听紧嘅系 hkpeanuts.com， 我系何俊仁。 花生当饭食，我哋最积极。hkpeanuts.com， 我是鲍伟聪。 路遥知马力，日久见人心，破迷信，讲真话。大军阀。 好啦，我哋学一个德文字咁样样啦。咁呢一个德国领事馆咧就好识抽水嘅。我睇下呢个德文字先吓、啊，叫 Loben 啊，即系嗱， 系咪咁读噶？ 我今日学个德文嘅，我成句可以读俾你听。My Opel Mich für meine guten Noten。就是话炸爷爷赞我成绩好啊！嗱呢啲咧就真系啦，啊时时学德文啊，啊即系呢个几识抽水啊！你知呢个就系炸爷爷啦，系嘛？但系佢冇讲点样温暖，点样暖透我全身咧？呢啲又冇教到啊！咁啊好啦，咁啊但系咧嗱就咁我哋都要讲下呢一个星火啦，因为其实嗱确实。嗱，呢个我觉得有啲政治计算嘅，我觉得差佬咧唔会唔知道，呢、这、一个搞星火咧系会搞到就系、是、天道民怨嘅。咁事实上而家系啊，咁你见到呢两日咧就呢、这个连登啊都开始出啲跳，都话唔可以休息噶啦，休息就扑街噶啦，休息就俾人清算噶啦，系嘛？咁啊之前有啲休息捻咧就喺度系咁喺度夹噶嘛，即系嗰啲休息捻就话啊，即系选完就唔抗争啦，咁啊咁快休息啦，即系好扑街啊！呢啲人系， 所以差佬都配合咗呢场戏啊？你意思系 嗱咁讲，佢哋知道，咁但系咧，我觉得佢哋做咗新尝试就系话嗱，今次就等。如啦，就系、是、火烧你后栏，就系、是、叫做切断你嘅资源，系嘛，烧你粮仓，咁、就令到咧你冇咗资源之后咧，咁你再去搞抗争啊，系咪会有所忌讳咧？咁样样，因为佢觉得就系话而家倒破咗呢一个星火咧，嗱，因为佢自己话啊嘛，检获到嗰啲箭啊嘛。咁檢獲到戰，即係嗱，佢想製造一個諗法，或者佢自己都咁諗，就係、是、你而家班人咧，就利用星火嚟買武器、買武備啊！唔呢、這個未必係即係頭盔啦，係嘛？佢覺得即係其實嚟即係除咗防具，甚至乎有埋呢一啲咁樣嘅武器都有嘅。咁如果我切斷曬你啲咁嘅資源嘅時間，咁你會唔會即係其實你做得幾耐咧？咁樣樣，咁所以頭先我哋見到就咁頭先沙田啦、新城市廣場嗰邊就。嗰啲佢唔知二三层啊，咁有啲人都爆玻璃啊，咁啊中庭就成地玻璃碎啦，咁样样。咁其实我哋见到今日啦，就九龙湾我见到有防暴，荃湾有防暴，咁啊沙田又有防暴。其实嗱，今日原本想搞嘅， 南田都有 啊，系啦，就系、是叫做系又搞呢、這、一个 九龙湾 开花啦，又搞开花啦。其实原本就系谂住咧，就系、是、话平安夜搞嘅，系嘛，即系咧愿平安归香港啊嘛。咁但系大家都急不及待啦，即系嗰种怒火中烧啦。咁大家都禁唔住嘅，其实就系、是。咁而家就陆续出嚟啦。咁但系佢而家想做嘅新尝试啦，就系、是、其实咧就系、是、想切断你资源。咁亦都制造大家，即系其实亦都系一个叫做系抹黑啦，系嘛？话俾你听，嗱，星火咧唔值得支持嘅。系嘛？因为咧，第一佢哋咧就中饱私囊，系嘛攞咗去买保险啊。第二咧就其实咧佢哋自己咧去买有汽油弹嘅。咁佢有咁讲噶嘛？唔排除，即系其实佢系攞呢啲钱咧嚟去买汽油弹啊，或者系买嗰啲攻击武器噶嘛？吓、啊，即系佢系咁嘅意思。咁但系呢、這个同洗黑钱系咪可以扯上关系咧？嗱，土伯你自己系会计嚟噶，系嘛？你系咪即系可以同我哋解释下咧？ 唔系、那个洗黑钱嗰、那个理解就系咁嘅啫，即系你无论你收嘅钱、你去洗净嗰啲钱啊，所谓即系中间嗰、那个，例如我去 由非法就变合法， integrate 咗佢，或者系我哋叫做即系 wash 咗佢咧，就系、是、即系好多时我哋非法收入咗啲嘢翻嚟，咁跟住我买一层楼，跟住我再层楼再买咗佢，咁呢啲过程里边咧，啲人就。 会理解为系洗黑钱咯。 系啊，因为其实你一层楼，即系你买翻嚟嘅财富系非法所得嘅，咁变咗如果即系证明咗你自己有犯法嘅话咧，你啲咁嘅财富咧都会相应被充公嘅，系咪？ 但系佢而家调翻转头讲啊嘛，佢讲法就话有人。是利用咗呢啲嘅捐款就不合乎个捐款嘅目的嘛。 係啦呢个目的咋嘛，即係嗱譬如就係话佢而家佢做啲嘢，即係话买保险呢啲嘢。咁买保险呢一个指控呢，咁其实就等于就好似你自己中饱私囊咁嘛。 但 就话 星火就有个解释嘅，係因为即係话係因为天年到就係11月嘅时候，汇丰就係、是、即係会停咗佢嗰个户口，咁因为汇丰嘅讲法咧就系话，即系相关嘅户口嘅一啲即系规则咧规矩咧，咁样就系、是、即系星火方面就提供唔到，咁所以咧就决定11月咧就停咗佢户口，咁样星火亦都认咗佢俾停喺即系佢的确有个户口喺汇丰，11月的确俾人停咗嘅，咁、停咗，但系我就唔理解，即系佢停咗之后系咪即系攞住几千万现兜兜现金咁样样，即系好似当年富贵再逼人咁样，阿董彪就即系提晒啲钱出嚟喺度数， 唔系理论上咧。 咁所以咧， 佢就会俾一张银行本票嚟，就话俾你听，我而家唔做你生意啦。OK， 咁就你有咩要入嘅，我帮你俾翻你啦。咁吓咁嘅情况，但系应该咧就系要用翻佢一间公司嘅名义嘅。咁但系个问题就系、是、喂，佢间公司如果净系得喺汇丰有户口嘅话咧？咁我入去边咧？咁样 系啦，所以佢嘅解释就系话，因为佢惊，又连汇丰。都俾你 ban 得嘅時候，咁冇任何一間户口、一間銀行係安全嘅咯。咁所以佢就決定咧，即係呢筆錢就暫時可能即係部分我嚟即係保險起，就係、是、去咗買保險。其實就係另一方法去存錢啫。呢個就係星火嘅解釋係。 係啦。咁但係佢而家個講法就話佢嘅受益人係個人嘛。咁唔係我都解釋到嘅喎。 解释到保本咯，就系 喂，咁我系意思 系啊， 咁你咪写俾我咯。 嗱，其实呢个情况咧就同即系呢个资丰嘅个案就其实相似嘅，即系等于你而家你即系中字咁样样，你开唔到户口，咁你都要揾个个人嘅户口顶咗佢噶，系咪？ 即系周庭嗰阵时候咯， 系啊， 咪俾阿恒生 stop 咗佢咯，就系、是、因为你利用周庭嘅个人户口就爱嚟做筹款啊嘛。系咪？不过近年嚟咧，确实银行喺呢啲个问题上边咧系好谨慎嘅， 好谨慎。 我唔知点解佢搞咗咁多个月先搞佢，同埋搞佢，咁即系跟住落嚟嘅就系预估就系搞埋六一二嘅咯。 系啊， 系咪？咁倒不如六一二就早叫佢俾一张本票出嚟算啦。不过又系写完之后又唔知俾边个攞可以攞得到。 咁所以其实你 唔系呢个先系头痛。 嗱，六一二咧就佢做嘅嘢就比较谨慎好多啦。咁但系有啲人就话系官僚。咁呢、這个其实睇翻优，如果你以优劣睇嘅话咧，咁你谨慎有谨慎就好嘅。即系你起码俾人哋做嘅时间咧就唔系咁容易咁样样。 唔系，其实佢有一个办法嘅、即系都度过嘅。有啲人都即系包括我都同意，就系快快脆脆咧喺台湾又好，喺美国又好，咪开个户口咯。OK， 你嗰个 trust， 你用翻六一二嗰个基金喺美国又好，台湾又好，咪开个 NGO 咯，真系注册成立啊，即刻揿掣得噶啦，喺个电脑度已经即系一两日已经搞掂噶啦，咁啊跟住正式向不过你要亲身，如果系美国嘅话，你要亲身去咯，去一趟咁，跟住就捉翻晒所有啲钱出嚟去翻美国或者台湾。 其实就算系。你喺香港，你好多啲公司都系离岸注册啦，咩英属处女群岛啊嗰啲都得噶啦，系。 但系佢好多而家唔开噶。 哦，系啊。 汇丰一入到去，你间海外公司系边间 ？BBI 啊，唔开。吓，蔡思尔嘅都仲可以顶一顶。吓， 蔡思尔可以顶一顶啊。 吓，即系 Seashell 啫嘛。 系 Seashell。 吓，其他好多都唔开噶。即系而家已经系好严谨噶啦。 咁因为汇丰佢自己都食过，即系俾 揩过好多嘢嘛， 罚款洗黑钱嗰度。 佢最大镬就其实系 美国罚过佢十几亿噶啦，前前后后加加埋埋。 系咪伊朗啊？咁旧年就孟晚舟啦，旧年即系孟晚舟啦。其实佢而家不嬲咧，长期咧都有人喺度看住嘅，即系叫做系做 compliance 啊，及住晒嗰啲数啊咁。 你上一次就系佢夹硬。怼咗孟晚舟出嚟俾美国政府，而美国政府就系check 完之后就觉得佢都系属于即系违反呢个联合国个决议嘛，就话你继续同伊朗做生意系唔啱啊嘛，咁 that's why 先至佢过境呢个加拿大嘅时候 需要引导佢啫嘛。咁所以最后嘅结果咪就系佢嘅 CEO 定系 Chairman 啊，就系引咎辞职咯。 嗯， 所以佢今次佢再犯一次咁嘅问题噶。 嗯， 不过问题就系今次个对象唔同咗。上一次就系、面对美国佬嘅逼迫，今次就系面对老共嘅逼迫咯。 呢、這个就系咪左右做人难咯？即系嗱，而家咧就证明咗呢件事例咧好重要，就系、是、其实开始咧就其实系我哋由一个咧。即係一個經濟城市過渡為一個政治城市咧嘅一個分界線嚟嘅。以前我哋就係話，喂，我哋政治係唔理嘅，我哋食四方飯嘅，邊個嚟開公司我哋都唔講政治嘅。但係而家唔係啦，而家咧就其實你除咗你要招呼美國佬之外咧，你仲要招呼埋大陸佬。咁咧，因為兩個相鬥嘅時間咧，咁你又好難避免唔做磨心嘅，其實。 唔係，咁所以咪佢某程度上咧就係兩邊都唔做咯。我唔做你啲生意， 咁你咪做少咗好多生意咯。咁做少咗咁多生意，咁你咪请少咗人咯。咁其实如果你即系长远嚟讲咧，作为香港金融中心嚟讲咧，其实呢一个好大损害嘅呢、這个系。 唔系佢要做 whistleblower 嘅， 啊， 即系如果发现系有咩问题嘅时候，所以嗱而家升幅都大镬噶。 嗯， 因为你嗰啲 transactions， 即系你嗰啲交易咧，全部都喺汇丰发生噶嘛。 嗯， 边个入钱入去？就算你入 cash 都好啦。入 cash 都有个镜头噶，都系汇丰噶。你 transfer 电脑有 record 噶，边个入俾你？系咪？咁嗰啲人究竟系边啲人俾钱咧？俾几多咧？喂，呢个系即系令到成个 list 系好危险噶。所以你我唔係客捐咗嗰啲人啊，而係話捐咗俾即係星火嘅人啊，而係 因為而家 佢確實佢如果做 whistleblower， 咁咪攞曬你過去由六月開始成立噶嘛？唔係佢之前已經有噶啦。如果唔係佢點會開到個户口啊？因為佢係之前已經係旺角嗰單騷亂之後已經成立噶嘛，星火如果 2016年啦， 係咪已經開始籌款噶啦嘛？喂，如果係要喐嘅話，匯豐其實你晨早就解決咗佢啦。你点会今时今日先解决噶？你已经系梁天琦嗰阵时候，星火已经系出现噶嘛？ 嗱，我谂啊， 即系你所谓嘅古灵精怪嘅嘢，其实根本喺过去嗰年几两年里边，喂，你汇丰做慢咗，你作为一个 whistleblower 系嘛？嗱，你啲钱又你根据佢讲法啦，就来历不明啊嘛，唔符合用途啊嘛。 咁来历不明呢样嘢，你嗱， 佢有冇呢个指控啊？ 佢大概系咁样讲嘅，佢嗰个警司吓、啊，即系琴日着晒老西嗰、那个系嘛，即系呢个叫做咩名啊？呢条友叫做吓、啊，即系大家睇下先，呢条友叫做陈伟基啊吓、啊，即系呢个着晒老西嘅陈伟基。依家你见到咧，即系而家啲警司咧好少啊，以着老西咧就系、是、亮相嘅，其实就系、是、咁啊。但系你着老西唔代表你讲嘢咧就有说服力嘅，其实就系、 是。唔系，同埋我第二个疑问就系咧 吓。 即系开头咧，我吓吓嘅，我见到系毒品调查科 嘛，系啊， 系咪啊？咁跟住后边嗰、那个组咧就合理啦，就系财富调查组嘛。 财富调查组系啊， 嗯， 咁啊，即系佢会一定同啲银行有一定。 我开头以为即系有毒品咋？ 呢个佢系佢哋嘅强项嚟嘅，追查啲钱嘅来源啊，啲乜嘢系？咁但系你而家你话来历不明啫，咁你能唔能够升高勾一两笔？即係呢啲咁嘅捐款者，佢哋自己本身有案底，真係從事一啲非法活動啦。你話來歷不明，因為你追查唔到啫嘛，呢個係你責任、哦。你嗱呢、这個亦都係眾籌户口。喂，你作為呢一個咧處理一個眾籌户口嘅即係負責人咧，佢亦都冇能力啊。 佢做每一筆數， 咁咪係咯？呢、这個就係、是、 我點知你捐入嚟嗰啲錢，原來你係打劫呢、这個金鋪嘅啫。 咪同埋就係話你點樣漂白先？漂白。漂白意思就係你可以捉返走嘛，你經一經轉一轉手，如果啲錢最後尾係到返嗰個東拿手嘅話，咁呢一個就係變返做正途啫。 唔係啊，曹總其實都唔需要漂白啊，大家記唔記得呢、啊、香港拉陳同佳、 啊、 都係拉佢洗黑錢㗎。 係啊， 洗黑錢嘅原因只不過 佢偷咗個 女友 嘅提款卡嘛， 提款卡撳錢出嚟就已經係告得入呢條罪㗎啦，係。 OK。 系咪？所以我都成日问噶，我究竟而家管浩明有冇过数俾阿陈同佳先？系咪咁？咁管浩明系咪即系嗰啲系咪黑钱嚟先？如果只有俾陈同佳咁出嚟， 佢嘅意思就系话，即系如果你所谓嘅洗黑钱，佢可以干犯呢个罪行咧，无论你咩类型嘅刑事罪行， 嗯、 而你嗰啲钱咧， 係用個扣個咁樣嘅方法咧去洗嘅話咧，就係、是、洗咗錢啊嘛。 嗯 ，OK， 即係你洗咗啲黑錢啊、嗯，即係簡單嚟講就係嗰啲錢係非法用翻嚟嘛，打劫銀行。OK， 跟住我入咗落去你個户口度，係嘛？透過你個户口嚟轉一轉， 由非法過先， 由非法變成合法嘅嘢咯。咁而家佢咪？作个所谓买保险嗰样嘢出嚟咯， 唔系佢有个讲法嘅，即系佢话唔排除啲人咧就奖赏啊嗰啲啊做冲击嗰啲人吓、啊，即系你话咁即系变咗嗰啲人咧，即系 掟 掟汽油弹可能有钱收啊咁样样，唔排除一个可能。 啊、今日系有讲呢样， 佢有咁讲嘅，其实系咁，但系咁样叫唔叫洗黑钱啊？嗱呢样嘢咧， 因为你掟完汽油弹嘅 有钱收啊。 我哋派錢噶嘛？ 嚇、啊，即係佢咁樣意思啊！咁但係如果係咁樣嘅話，呢、這個叫唔叫洗黑錢咧？能唔能夠定義為洗黑錢咧？嗱，呢、這個就算嗰樣嘢漂唔漂白都好，你獎賞人哋去掟汽油彈，本身呢個就犯法，唔需要話洗黑錢咧，都入到佢罪啊嘛！呢、這個就係、是、即係呢、這個就係協助暴動啊嘛，等於係，係、 嗯、 嘛？即係呢個唔需要話你話你需要佢指控佢洗黑錢啊嘛，亦都唔關乎嗰個咁樣嘅定義啦。 哦，即係啊，咁、哦、我聽明佢嘅道理啦、啊，即係我真係拗曬頭佢咁。讲就即系正如点解佢哋打击恐怖主义嘅活动嘅时候咧，佢、好多时系要 check 银行噶嘛。 啊， 你班友仔好多时就系透过 cash 去处理噶嘛。即系其实佢系 trace 到个网络出嚟嘅。即系例如话当日九一一袭击嘅时候，嗰几个揸住飞机嗰啲友咧，其实佢一 check 佢哋嗰啲银行户口咧，就已经知噶啦。嗰几个负责撞埋去即系五角大楼啊，呢、這个世贸嗰啲咧。嗰啲人嘅 account 係好不尋常地係有喐動㗎嘛，其中一個講法就係咁啦嚇。咁當然有好多係用即係透過現金嘅方法去處理咗佢啦咁樣。咁嗰啲就係所謂佢所謂嘅黑錢咯。即係你作為一個非法用途嘛，你最後嘅目的去做一樣嘢係咪？咁所以佢話獎賞咁，佢咪作咗個理由出嚟咯？唯一就係、是， 但係呢個理由我好似今日先至聽到喎，係咪？係 啊，今日我今日聽到 嘅、啊。我覺得呢個就係 後加落去嘅。 係啦，按照曹中所講，佢魏俊仔係有政治計算，但係魏俊 level 嘅政治計算咧，我覺得就純粹就係計住啊，集中去澳門，有啲咩好消息喺香港嗰邊，就報俾集中聽，等阿林鄭可以要下 工。咁啊，死拗難拗，係 啦，拗咗呢單嘢出嚟，所以拗咗呢單嘢出嚟之後咧，先至慢慢老作啲料啊，跟住諗到話係，我哋啲藍絲群組成日話你出去示威。有钱收出去掟汽油弹，有钱收噶嘛，系咪先？ 咁啊，配合翻个古仔出嚟， 系咯，开始谂到呢啲咁嘅藉口摆落去啦。咁但系土伯其实强调一样嘢，我觉得就系、是、都系要留意嘅一样嘢，就系而家唔系即系不过就不代表不检讨。而家头先土伯讲到就话你捐钱嘅人嘅身份可能会被人 trace 到啊嘛，系透过即系佢如果佢而家汇丰会当系一个洗黑钱嘅犯罪，同呢个警察合作嘅时候，呢啲 data 会全部系俾晒差佬啊嘛，系。 咁呢个系危险噶。 咁所以呢樣嘢其實你之後我哋點樣籌錢，或者之後佢係你會諗到。 不過話說回來，有好多錢咧就喺街頭咧就係、是、 入 嘅嘛。 星火我自己強調，佢自己就冇喺街頭籌嘅。 唔係啊！你最近 唔係最近一次咪有咯？ 范國威都有幫佢籌啊！ 咁咪公布咗條數啦，即係佢就話咩啊嘛？佢幫星火籌嗰啲錢仲多過六一二啊嘛，多兩倍㗎，現金嚟㗎嗰啲係有㗎，街頭 二比一嘅比例係 近期先有咯。即係開始，我覺得七月嗰陣時候，佢哋都唔敢，因為嗰陣時候仲有網上邊可能少嘅六一二喺街頭籌款啊嘛，係 同埋 會鬧吳志森攞住我入六一二嗰個籌款箱喺度笑笑口啊嘛，嗰陣時記唔記得啦？係有張咁嘅相啊嘛，係咁所以嗰陣時嗰頭。嗰陣時候仲話係唔敢喺街頭籌嘅，阿星火係。 嗯， 咁佢而家拉咗即係三男一女嘛。 嗯， 但係星火網頁就Facebook page 就話其實佢已經放翻曬出嚟㗎啦，已經係。 尋日當警方公布呢個消息嘅期間， 而家保釋 已經係保釋咗出嚟㗎啦，係咪？ 咁但係佢而家就話啦，即係支援嘅工作啦，就唔會停嘅。咁即係唔會停嘅意思，其實係咪佢自己本身依然有錢啦，定還是其他方式支援啦咁樣樣？但我嗱，如果我就咁字面睇咧，就似乎咧呢、這個對於佢哋嗰個財政狀況咧，似乎好似冇影響嘅。咁但係佢哋冇詳細去講啦，其實就咁呢、這個咧就我嗱六一二嚟講啦，六一二我都即係其實你見到今日蘋果訪問何秀蘭啦，佢都開始cautious 㗎啦，其實都其實不嬲都有傳出嚟啲消息咧，就話搞六一二嘅。咁但係搞六一二， 其實我覺得佢哋咧嗰陣時候諗嘅時候咧、其實我覺得其中一個 way out 咧，除咗喺外國開户口之外咧，第二個方法就係咧，你真係信託係一個即係好似我哋買樓咁啊，我哋俾嗰啲錢咧係高夫律師樓啊嘛。 我初步同啲律師傾過噶，佢哋有啲都話好困難嘅。 嗯， 即係我先擺咗啲按金啊，或者我找嘅數咧，全部我唔會，即係我同你買層樓，我唔係直接找俾你噶嘛。我係找俾中間嗰個律師樓噶嘛。即係如果你真係 for 呢一個嘅legal expenses 嘅開支嘅話咧，咁你擺個律師樓得唔得？系嘛？不过问题就系你要同个律师楼签一份协议咯。 嗯， 佢特登呢一个户口只系俾你呢个用途咁样，即系种植嗰阵时候都系咁噶。种植最初系开唔到户口嘅时候 ，OK， 之前学文啊 ，sorry， 学文未有户口嘅时候，或者根本从来都冇打算去开户口嘅时候咧，其实佢都系揾间会计师楼帮佢找数噶嘛。我记得我听人讲嘅咋，系嘛？佢哋都係用會計師樓找數㗎，咁咪啲錢入完之後，亦都有人幫佢即係計數，亦都有人同佢監察 住。會計師樓都咩飛喎？但係係嘛， 都冇乜人敢同你咁搞㗎啦。 係啊，揾你搞你咁樣搞， 我取消緊喎啲户口，我真係俾佢搞埋我其他啲火星名算喎。 同埋六一二 大佬啊，我哋呢度租都。冇人交咯，而家咁厚大佬。 612就俾人话僵化，即系你筹到，即系又系即系以千万计嘅钱，但系咁耐都系批咗百几万啫，咁样样。咁但系 唔止啊嘛， 好似唔止嘅， 几百万都唔系百几万，几百万啦，系咁样。咁但系嗰个 scale 都俾人觉得就系话系你即系条数啊，唔可以揸得太紧，咁样系即系冇办法应急。咁所以应急嗰啲人咧就去晒星火嗰度。咁所以就我谂咁样样嘅，其实两边嘅钱都系香港人捐嘅钱嚟嘅，系咁你话即系。之後延伸，即係差佬係諗住你係要即係係斷你嘅供應鏈，呢、這個想法我相信其實係有存在嘅。 我 無色經濟圈佢都想打擊㗎啦，已經係開始。 佢 day one 佢已經係想咁做㗎啦，不過佢入唔到，未入到到手啫嘛，即係未有藉口啫。簡單嚟講就係、是，咁而家頭先你噏嗰扎罪狀，咁咪作出熟曬出嚟咯，保險啊，資助嗰啲掟完汽油彈嗰啲人啊，嗰啲咁咯。 嗯 咁咪作曬呢啲出嚟，同洗一車有關。 係， 因為佢都佢嗰幾有心思㗎，嗰啲嘢其實好難諗㗎，都俾佢喺度作到出嚟啊，大佬讀到出嚟啊。 哦，咁你唔係你咁你警察， 所以你尋問我嘅時候，我都未諗到喎。除咗就係你話佢嗰啲嘢係非法所得。翻嚟 其實警察嘅 database 咧，佢要揾 case 咧就唔難嘅，尤其佢一定佢有咁多嘅法律專家同佢轉空子，又有十一哥呢啲乜人係嘛，咩屎忽橋都諗到嘅。但係咧，就算而家我見到好似 David Tan 啊嗰啲律師咧咁講，就係話冇用嘅，砌山豬肉嘅啫，係嘛，最入唔到嘅，入唔到都好啊。即係呢個就係其實本身係一個好煩嘅呢個 legal harassment 嚟嘅。 唔係啊，同埋仲有一個問題就係、是、阿昌頭先你講到口唇邊，我哋都未講到落去就係、是。喂，大家唔敢再捐款㗎啦。 係啊，呢樣嘢㗎，因為 唔係我捐去邊先？ 嗯， 我捐完之後，原來我可能 被充公喎、 啊。第一被人充公，第二可能牽連埋我喎、 啊。 我捐完之後，喂，呢、這個先係一個 身份曝光啊嘛， 好嚴重嘅後果喎、啊。咁唔通我次次淨係等遊行嘅時候入 casual 去即係私叔叔咁啊？ 嗯， 喂，你又有 CCTV 鏡頭影住我咁，我唔係死梗我？唔係，我覺得呢個先係嚴重。喂，以後嘅公眾求款，即係究竟點搞？如果你匯豐都夠膽咁喐嘅話， 有好多人都講嘅，提出一啲即係方法嘅，即係譬如就係話你Bitcoin 得唔得啊？咁麻煩啊嘛，嗰樣嘢係，即係 同埋嗰個通用性係 通用性 唔係咁高嘛。啊、你能夠嗰樣嘢成為貨幣嘅原因，就係廣泛認可，同埋嗰個流通性啊嘛。 嗱咁所以咧，即係而家啦，我哋見到啊張坤陽啊漏掂咗啦，即係一嚟係所羅門於佢自己出聲啦，二嚟咧佢就話收到風喎，嗱美國國會有人向佢收風喎，即係有啲議員咧就話 懲罰呢、這個、 啊、要懲罰呢個匯豐喎。嗱點樣懲罰啊？轉頭翻嚟講啦，不如。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，HKPeanut.com。